长里短，笑语欢歌， 幽默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，尽显温情。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 那天呢，小何问他的同事说，你媳妇儿要是一生气就乱摔乱砸，把气往东西上撒，你该怎么办呢？小何的同事说了，这哎怎么会呀、啊、这个我媳妇儿呢可爱惜东西了，还砸东西干嘛呀，她有气就往我脸上撒呗。还不如往地上摔呢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。刚才佳佳听了小何说的那些同事的经历啊，突然想到一件事儿，那就是小何是怎么宣泄的。 也没什么，就是实话实说，有一说一。 那你实话实说的是什么呀？ 让我想想啊。有一回啊，晚上你不是要看书吗，于是我就只好无聊地看电视去了。这我也忘了是什么电视剧了，里面啊有一对恋人，其中那女的对男的说啊，亲爱的，我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一部分。 嗯，好像是有这么回事。 听了这句话我很感动啊，转头来就问你，亲爱的，哎，你什么时候把我当成你身体里的一部分呢？哎，结果你没理我。 我那时候看得正投入呢，当然不会分心理你了。 所以呢，我就提高了声音问，喂老婆，哎，我问你话呢，到底我是你身体的哪一部分呀？结果我万万没料到你会很不耐烦地告诉我，我是你的盲肠。 后来小何才知道啊，那是佳佳跟他开的一玩笑。有一回我的一朋友告诉我，他从来不敢惹媳妇生气，他媳妇要是真生起气来呀、啊，我这朋友可就跟我爱我家的贾志国没什么两样了。那贾志国惹媳妇不高兴之后是什么情况呢？一块来听听我爱我家的片段。 今天我可接着第三个电话了。 又给你读信了？ 你怎么解释啊？ 这说明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。你应该大声的痛斥他，让他见鬼去吧。 我倒是想这么说呢，可又都是我闻所未闻，害我听闻呐。贾志国，你到底给那方小姐写了多少封信？你都写了什么内容了你？不管你干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我都原谅你，行不行？哪怕你们两个人都那样了，我都原谅你，我不生气，行不行？ 你这模样像不生气的吗？我可以说，可我说了以后对咱俩的感情实在没什么好处，过去的事儿就让它一阵风过去。 我过不去。人家说了，以后隔三差五的老给我来电话，还要把那信都复印下来给我寄来，与其从他嘴里听着，还不如你现在告我，我兴许我受的刺激还小点儿。 能说的我都说了，有些我实在想不起来了。你说这么些日子我没事，我老记着他干嘛呀？我要不您费心给我提个醒儿。 关于感情方面的，就那个你想他，他想你的那个。 老贾，您能再说的具体点吗？ 你套我，贾志国，你以为我真不知道啊？我是给你一次机会，说不说可全看你了。 好、哦，我说了，你可别生气啊。 说。 月朦胧，鸟朦胧，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，独处一室，披衣望月，既想家又想你。家很远，你很近，但想家犹可止，想你不可止。因家常在而你不常在，因家易得而你不易得，因家有规矩。 贾志国，你瞅瞅你说的这都是人话吗？你 我说我不说，你非让我说，跟我一说了你又生气，何苦来呢？ 你怎么能把我跟他一块相提并论呢？你我是你什么人呢？他算你什么人呢？还想我亦可止，想他还不可止？ 还我义德，他不义德，他怎么不义德呀、啊？他像他那种没自尊没自爱的大姑娘，那不满大街都是啊！我义德吗？我啊，当初你怎么追我来着？你追的我没处躲没处藏的满街乱跑，你就差给我跪下磕头了你！就那样，我都不怎么爱理你我。 我有错误，我承认。可要说的这个问题，和平，你也得实事求是嘛。当初那明明是你追我 呢。少跟我废话啊！你有什么可值得我追的？你就现在，你还不老实点，谦虚点。 好好好，所有的错都是我的错。当初是我追你，现在是我变心，行了吧？ 嗯。 您老人家宰相肚里能骑自行车。您念我初犯，饶我一回，如何？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，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，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，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，领悟人生。Let's start on you，快乐合家欢。 快乐合家欢，轻松乐无边。我是韩健，欢迎您接着收听。有一天呢，小何告诉佳佳，让他给儿子欢欢讲故事是一件挺辛苦的事儿。如果勉为其难，恐怕这效果就会适得其反了。佳佳听了，决定再去问问欢欢。 你爸说有一回他给你讲故事，让他感觉特累，有这么回事吗？ 这是哪天的事儿啊？ 你爸爸说就是上周我加班那天。 有那天晚上11点了您还没回来，我有点困了就想先睡了。有时候在我睡觉之前您都会给我讲一个故事，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就特想听，于是缠着爸爸让他给我讲。 他给你讲了吧？ 是啊，不过爸爸讲的太差了，而且听上去好像是在应付我。 那你跟妈妈说说，听听和你爸爸讲的是不是一个样。 那天爸爸问我要听长的还是短的，长的短的他都能讲。 那你是怎么说的？ 我说听个长的吧。爸爸就说从前有只蚊子飞起来的时候发出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，后来他嗡了快半分钟呢。 后来呢？ 我就说爸爸给我讲个短点的吧。爸爸说行，然后就说从前有只蚊子嗡啪，故事结束了。 这故事听上去还真有一点糊弄孩子的意思。这哄孩子呀挺重要，哄好自己的爱人更重要。我知道有这么一位丈夫，一心想让他的妻子过得更好，心甘情愿地吃苦受累，没想到呢却闹出了一笑话。一块来听郭冬临、买红妹表演的小品《你幸福吗》。 人家嫂子知道吧，人呀特别好，还特知道疼我。就是有个毛病，总想一口吃个胖子，一球挖个井，天天嚷嚷着办大事儿，可是他一件什么大事也没有办成过。哎呦，气死我了。今天不一样啊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大过年的，我不想跟他闹别扭，我想顺着他。待会儿他来的时候，无论他说什么咱都给他叫好，无论他说什么咱都给他鼓掌，行不行？哎呦，谢谢了，我谢谢你了。哟，来了啊！千万别忘了，哎，大姐别忘了啊！ 过年好。说两句。两个黄鹂鸣翠柳，学海无涯苦作舟。 好， 说对了。啊，太好了。哎呀，再说一个。白日依山尽，小别胜新婚。又说对了。看见我媳妇了吗？ 老公回来了。 怎么也不打个招呼？我跟你说两件大事儿。来来来， 行，我去给你下饺子去，咱俩边吃边说。 你等会儿、 啊、 就知道吃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两件事儿要是办成了，咱们俩从今以后再也不吃饭。 啊 不是，再也不在家里吃饭，咱们出去下馆子。 哦，行， 来来来， 什么大事儿？ 说出来我怕吓死你。 老公，你就吓死我吧，我们大家伙都准备好了。 行，你要不怕死我就告诉你，这两件大事儿，任何一件事办成了，咱们俩立马搬别墅买汽车，你就等着学车吧你。 行，那你就给我们说说第一件事吧。 我先说第二件。 啊，行。 第二件是这样的，来，咱们祖国的大西北沙漠化严重，你知道吧？没人治理得了，我有办法。 你有办法？ 哎，蚯蚓。 蚯蚓？ 对，蚯蚓这个动物，它和其他的不一样，它直肠子，它呀， 吃土拉土。 你怎么知道？但是你别忘了，它拉出来的土和吃进的土不一样，拉出来的土是富含氮磷钾的沃土。我准备引进8亿条蚯蚓，往大西北一撒。不过半年，沙漠变绿洲，国家一高兴，给咱发的奖金几辈子都花不完。 哎呦，老公，那蚯蚓吃土拉土，那吃沙子拉的不是还是沙子吗？ 我还有办法，我让这些蚯蚓在咱们这儿把土吃饱了，憋住，到那边拉，然后空着肚子再回来再吃，再回去拉。经过这么几番之后，成了。 好， 怎么样， 老公，这事儿就算是成了。那你再给我们说说第一件吧。 第一件呀、 啊？ 这件事都成了，第一件就不用说了。吃饭，吃饭。 别 啊！ 我们大家伙就想听听的第一件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哎，别，说。 第一件说出来，我真怕吓死你！我 哎呀，老公，你就吓我吧，你就可怜就给吓死我吧。 行， 来， 第一件我用打电话的方式告诉你，我开着免提，我让你听见，行了吧？听着啊，喂， 喂， 三儿啊， 哎， 我是你郭哥。 哎呀，郭哥， 哎，我跟你说，你上次跟我说那个黄金的事儿，靠谱不靠谱？ 鉴定证书都在我这儿呢，有什么不靠谱的？ 啊？那人家问了，你这黄金的纯度是多少？ 99.99啊！ 你说的是一整块实心的，对吧？ 啊？ 多大呀？ 高3.3米，宽3.3米，长16米。 这么大一块，那得多重啊？得多少斤？ 多少斤？6000吨。 6000吨，你还不学车去？你喂，那我们下家得准备多少钱呢？ 按照国际黄金比价，你算呢？ 那谁能算得出来啊？ 赶紧找下家啊！ 好，还坐着，还不学车去？咱马上就要发财了，咱们。 行，我现在就去学车去哈。哎，老公，我学车之前呢，我有个小小的问题。 嗯。 6000吨。实心儿了，那不是一座金山吗？哎呦，那谁能买得起呀、啊？哎呀，老公，你最近怎么样？身体怎么样？是不是不舒服？发烧了？那 干嘛？ 老公，这是几？ 你怎么知道他能买得起？ 谁呀、 啊？二。 什么二？ 哎呀，喂，二啊！ 喂、哎， 还真有二。 二啊！我是你郭哥， 郭哥，我正找你呢。 啊， 金子准备怎么样了？ 金子找着了，现在就看你这下家有没有钱了。 钱早就到位了。 你有多少？ 41000。 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喂，二啊，你还在线上呢吗？ 哎， 电话真好使。喂，二啊，那你有40000？国家为了拯救经济危机才掏40000，你家有40000？ 你就放心吧，钱都在我卡上了。 那现在就没事了。现在你想金子也有了，钱也有了，就差签合同了。 对呀、啊，下午2点就在你家。 好嘞，兄弟，你等会儿，我这忙活了半天，我总得有点好处吧。 好，有你一个点。 好嘞。一个点是多少？ 40000，一个点400亿。 400亿！ 哎呀妈，舌头咬下来了！哟， 400亿，你还不学车去？学自动挡的，多学几辆。我的小富婆， 我大富豪， 小富婆， 我大富豪， 我的小富婆。 行了，老公，我问你，你觉得这事儿的靠谱吗？ 还不靠谱，还不靠谱。现在金子也有了，钱也有了，现在你等会儿来电话了，我咋？喂， 请问你是郭先生吗？ 对呀，你是谁？ 我是精神病院的王院长。 你谁？ 精神病院的王院长。 你什么事儿？ 你是不是和一个叫二一个叫三的人经常联系啊？ 啊，我们是合作伙伴啊。 哦，是这样，他们是我们医院收治的两名患者，出院观察期间呢病情再次复发，我们想问一下啊，你和他们都聊什么了？ 别笑。 我没笑，我这是哭呢。 别哭。哎呀，都烦。喂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您先等会儿吧，您身边是不是还有别人呢？ 有个精神病啊？不是，我媳妇儿。 你让她接个电话。 来接电话。 我的妈呀， 精神病院找你。 喂，你好，我是郭子的爱人。 哎，你好，是这样，我们想了解一下，您爱人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异常啊？ 他最近一直都不正常。 啊？那他有什么表现？ 他白天不起，晚上不睡的，天天嚷嚷着办大事办大事，可他什么大事也办不成。 好吧好吧，那你尽快领他来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。 啊， 你也来啊。就这样。 谢谢啊。 你说这电话来的早不来晚不来，你看400亿整没了。 400亿没了，人家又不来电话，你人都没了，我还得到精神病院去捞你。 你怎么了？这是 什么？怎么了？你一直在做梦，我们都希望你自己醒来，可现在没办法，我得把你叫醒了。你说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？你为了谁呀？ 我都是为了你，我想让你幸福。你看咱们家楼上的老王，人家搬走了，住大别墅去了。楼下的小李，人家赶在摇号之前买了2辆新车。我除了羡慕、嫉妒，我还有恨。我恨我自己没本事，我想多挣点钱，发点财，让你过得幸福点儿。 关子，过来，你看你都长出白头发了。 我满头的白发，我光头。 我要的幸福不是这些，我要的幸福就是每天我下班了，你能在胡同口等着我，咱俩一块儿到小铺里吃碗热馄饨。我最想要的就是坐在你的自行车的后座上，跟你说一说这一天发生有趣的事儿。你知道幸福是什么吗？幸福就是知足。 老婆，你说的对，幸福就是知足。哎，我怎么这么笨？算了，我去擦地。 地擦完了。 我去刷碗。 碗也刷过了。 那我去做饭。 饭也做好了。 那咱们吃吧。 就知道吃。等着，媳妇儿给你下饺子去啊！ 哎，你等会儿，你刚才说让我做梦做梦怕叫醒我，那刚才他们噼里啪啦鼓掌什么意思？ 他们呀，他们都是好人，比我更疼你。 我谢谢你们了。 真的，真够意思。你们记住，将来有一天我真的发财了，在座的各位，每人10万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品《你幸福吗》。那天呢，大晴天，阳光灿烂的，小何跟佳佳坐公共汽车出门，刚找到一个座坐下，这佳佳觉得有点太晒了，晃眼，跟小何换个位置。刚换过来，这车呀拐弯了，这佳佳又晒着了，推了推小何，咱们再换过来吧。啊，行行，换过来。可一会儿呢，刚坐稳当了，这车又拐弯了，佳佳又推推小何。小何站起来说了，算了，我不坐了，我又不是向日葵。好了，说完这些男人辛苦受累的事儿啊，咱们节目时间也到了，最后为您送上一首许茹芸演唱的《男人女人》。这里是快乐合家欢，我是主持人韩健，我代表编辑小新，制作吴博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回见。 爱了几回，也明白其中滋味，付出的从来不会等于收回，我却还在等待着谁能出现。伤了几回，也曾经为爱憔悴，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，我却还是学不会狠心对谁。 男人男人，多希望你是好人，多希望用你的真让我不必再心疼。 女人女人，我答应做个好人，我答应用我一生来换你的快乐一生。 爱了几回，也明白其中滋味， 曾经为爱憔悴，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，我却 还是 学不会狠心对谁。 男人男人，多希望你是好人，多希望用你的真让我不 答应做个好人，我答应用我一生来换你的快乐一生。 男人男人，多希望你是好人，多希望用你的真让我不必再心疼。 女人女人，我答应做个好人， 不会再让我心疼 一等再等，你就是我等的那个人。男人男人，多么希望你是对的人。